几乎是没有任何意外的，最后喝挂了的是王一奇。石毅的酒量本来就比他好，应付灌酒又比他老练，所以等他趴在桌上连踹都踹不动的时候，石毅非常得意地大笑了三声，欣赏王一奇的狼狈，看到旁边几个人直摇头，这到底是什么毛病？不过寇金在那天之后又特地去片场找过一次英明。那天虽然话是耗子说的，但是他也有相似的担心。早在最初这俩人结识的时候，他就有过不太好的预感，如今成真了，也分不清楚到底哪种情绪更多一些。倒是英明看见他一点都不意外，宾馆前他说有人找的时候，他大概也猜到了是寇金。他摇着烟打开门，眯了下眼睛。 你来的可够早的。 他昨天是夜戏，4点多才回来睇觉，寇金竟然8点就到了。 我下午还有场活动，不赶着现在这个点儿，铁定回不去了。 临近年关，本来路上就难走，往城里的方向都不知道过了12点是个什么情况。英明给寇金倒了杯水。 那就长话短说吧，特地来找我为了什么？ 你应该也猜到了， 为了我跟石毅的事儿。 寇金笑笑没有答话，喝了两口水，发现透着一股特重的水碱味儿，就皱皱眉放下。 你们俩到底在一块儿多久了？ 几个月了。 是不是从那次 KTV 之后？ 想想那次的情况本来就不对劲，两个人说是去洗手间，结果一去就没影了。他们后来到处找人找不到，第二天石毅才极度敷衍地回了他一条短信，说提前走了。只不过后来所有人都忙得晕头转向的，没人有空去追究这件事。英明也没瞒着，很干脆地点点头，算是承认了。寇金长出一口气，靠在沙发上半天才歪头看着英明。 如果王一奇做出这种事儿，我一点都不觉得奇怪，但是竟然是你，怎么想都觉得无法理解啊。 他身边的所有朋友里面，英明是活得最清醒的，永远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，需要付出的是什么。不能说每一次的判断都是深思熟虑的，但是绝对是一个对自己非常负责的人。可决定和石毅在一起这件事情，怎么看都不够理智。 你知道他家里的背景，也知道你家里的情况，搞成这样，你想过怎么收场吗？ 都不说石毅那边的压力会有多可怕，就单独说英明是家里的独子，父母两个人估计这辈子也没有考虑过自己儿子有一天会变成同性恋。做了演员本来就会被其他人无聊地关注着，万一真闹出什么动静，谁也受不了吧。寇金看着英明说， 还是说你本来也没考虑过以后的事儿？ 站在他对面的男人抽着烟，表情没什么波动，似乎寇金问出这个问题他一点也不奇怪，又或者是其实他早就等着对方问了。 实话说，确实没考虑那么多，以后的事儿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，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，现在想的再多也无济于事。 明子，这话真不像你会说出来的。 寇金说完这句话，英明笑了笑，对方的严肃让屋里的气氛有点压抑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敛下视线。 你觉得跟个男人在一块儿像是我会做的事儿吗？实话跟你说，事情发展到现在，我都说不好我到底是哪根筋被人扯断了。 那为什么还选择走这条路呢？ 既然已经遇见了未来无论什么结果都不会舒服，根本就是自讨苦吃吧。比起所要承担的，现在英明和石毅在一起所体会的实在有些微不足道。 而到了那时候，谁还敢说自己一定能坚持下去？英明因为寇京问的话，沉默地抽了两口烟，过了很长时间，才有点无奈地耸了下肩。 其实决定在一块之前，我们两个都冷静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寇子，你现在要是问我，到底为什么会这么选择？我只能跟你说，这条路走下去，所要经历的压力我可以想象。但是如果选择放弃，未来的自己，我却无法想象。我这么说的话，你能理解了吗？ 你知道前头是座山，爬上去要累得半死，还未必能够爬上山顶。这些他心里都有数，也没有抱着不切实际的希望一切都可以圆满的大团圆。但是，他始终还有勇气往上走。那段和石毅故意拉开距离的日子，但凡是他心里有一个未来生活规划的初心，他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问题就是没有。说是选择，其实多少有点别无选择吧。英明这番话说的寇京几乎愣住了，半天不知道说什么话来回。他就皱着眉看着眼前这个好友，心里的念头转了好几遍，最后全变成了不可思议的一声叹息。 那做朋友的只能说，如果将来有需要帮忙的地方，只管开口。 可能他本来就不够了解英明和石毅，朋友的路始终只能是朋友自己去走，他在旁边该说的该做的都已经做了，余下的只有祝福。寇京拍拍英明的肩膀，无言地表达着自己的支持。本来也犹豫过自己到底要不要来这么一趟，毕竟这其实是英明和石毅的私事，他没有过多的立场涉足其中。但也许是因为这两个人的认识过程一直他都在旁边看着，所以难以摆脱的带着一股连带的责任感，总觉得他是应该说点什么的，如果将来有人后悔，那他心里也不会好过。现在跟英明聊完了，怎么心里也舒服点。无论如何，这两个人都是能掌握住自己的生活和人生的人，所以可能他的担心也有些没有必要。这么想着，寇京终于笑了笑。放松下来，他就想到另外一件事。 哎，对了，你跟司机合作感觉怎么样？ 还行。 没想到话题会转到这儿，英明本能地觉得寇京话里有话。 你又有什么料要爆了？ 圈子里的信息向来都是寇京比他要灵通，可能因为他本来也不太关注这方面，除非是有些话传到他耳朵里，或者是已经到达人尽皆知的地步了，不然英明基本上都比较迟钝。寇京扬了扬眉， 料的话也不算，我只是听人说司机跟董晓的关系不太一般，之前威赛的事情，董晓出国，司机也就推了国内的工作跟着过去了，具体什么情况不太了解。不过按说因为董晓的事情，可能他对你不会太客气吧。 因为威赛的事，英明和董晓有过摩擦的事早就传出去了，这本来也是后来电影剧组的一个爆点，现在司机回国又接了英明参演的电影，怎么想都不觉得是巧合。英明有点意外地怔了一下。 司机跟董晓是熟人？ 哼，还不是一般关系的熟人呢。当初威赛的事儿，我听说司机在里面也没少周旋，你是被石毅保下来的，董晓那边可能司机也出了不少力， 不然想必到国外也没那么容易吧。他这么一说，应明倒是有了一点豁然开朗的感觉，原来一直以来司机的态度并不是针对石毅的，而是因为董晓。要是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似乎也不难理解。 原来如此，原来是我自己想多了。 想想也是， 司机又不知道他和石毅的真正关系，如果就因为石毅探过班就针对他，这气量也未免太小了。可能是他自己心里清楚里头的关系，所以不自觉地套进去了。这还真是典型的做贼心虚。摇了摇头，英明也无意跟寇金解释他那句感慨是什么意思了。正好助理这时候敲门通知他要准备就位了，寇金本来也没有准备多待，就打了个招呼闪人了。倒是英明再看着司机的时候，下意识的就会想，既然他回来了，董晓是不是也回国了？他们那部电影进入宣传期的话，怎么也得露个面吧。到那时候估计又是一番腥风血雨。为了未来可以预见的媒体轰炸叹口气，英明对这圈子里无法避开的游戏规则实在是不感冒。